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先生在广州被限制出境，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嗯，即系讲到佢好危险咁，危害国家安全，好似下面就会爆炸咁样。咁唔系应该更加即刻马上咁样送佢走嘅咩？仲揽住个炸弹唔放？嗯，我真系唔识，可能系国家安全嘅嘢，我识条铁咩？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 欢迎回到嚟今节嘅强哥 新环者， 姐， 系咯，啲听众最都系中意听我哋回音咯。 我觉得冇尾音好听啲， 姐三十分钟好唔好？姐， 唔系我哋以后硬性规定我哋轮流啊，每个人姐至少一分钟啊， 十波钟之余呢个有， 系啦， 定系要唔停音咁姐？ 好啦，都系特波钟呃稿费。 咁头先咧讲完特首啦，选举啦， 轻松啲嘅， 啲咁唔开心嘅、 哎。我头先想讲咗一个 point 啫。呢个 point 我觉得好笑嘅，就系嗰日咧，我睇紧点票嘅时候咧，咁佢话嘅咩肉眼点票就系阿林郑赢咗啦。咁但系佢嗰阵时未正式点噶嘛，即系未正式 announce 噶嘛。咁但系咧新华社出咗个林郑赢啦，好犀利，我咧觉得，即系我觉得强国咧啲人真系 OK 嘅，即系啊点解可以咁叻嘅咧？即系我觉得，即系我怪唔怪之后变强国？即系喂，你谂下，即系我当佢一早写好份稿啊， 即系个波都未入就话诶，球波入咯， 一早写好份稿写晒三个啊，即系佢都冇人 up 得咁快噶嘛，系咪先？即系我觉得 好劲嘅嘢，但系 M G 讲咧，识完天咩？ 佢哋唔系 upload 咗啊，佢哋根本就系今 份啫， 系唔系今日选寻日就知道错过啦？好，我睇嗰啲系笑话噶， 系啊，系咯，即系嗰晚打假波打得好睇啲啊，唔好讲呢啲啊， 讲啲唔开心嘅嘢， 系啊，讲埋啲无讲埋无谓嘢真系。 话说咧，上前几日咧，我约 M G喺屋企打机都几开心， 系咧，我就系想讲嗰部机啊， 真系几开心。 我今日讲打机啊， 飞机 啊，你啊 打飞机，我哋咧打嗰个，我哋八十年代咧，唔系八十年，九十年代都有嘅，去机铺。咁而家机铺唔知百奇你有冇耐？ 变咗捉鱼机同埋， 你咪讲赌场。你买你系喺屋企打定系佢上屋企打？ 上我屋企打，咁系个叫月光 宝盒， 系啦系啦， 条街买。 月光宝盒系唔系条街买嘅？我喺深水埗买啦，但系买。条街啊，我有啲失望嘅，因为我以为呢个嘢咧系香港整嘅，就系、是、我听我啲 friend 讲话，即系可以喺电脑度 download 嚟啊，咁跟住其实都可以做到呢个模拟器啊，跟住打游戏机咁样噶嘛，咁佢就一个盒啦，个盒好大个嘅，咁啊有一个 两个手掣， 即系街机 街机咁嘅手掣，系啦，咁但系咧一开机咧好无奈嘅，一定要睇一分钟嘅片，咁、那个片咧就系嗰啲 game 嘅一啲 介绍啦， 跟住咧就会有个普通话声出嚟，月光宝盒，咁我就即刻知道呢个嘢嚟自边度啦，咁样，咁但系虽然系咁啊，但系嗰啲 game 系好玩，因为抄啫嘛。 喂，其实咧，唔好意思啊，两位，我想讲一讲咧，本身咧我嗰个引言咧，我冇谂住讲完嗰部盒噶，我谂住讲任天堂嗰个 Switch 噶。点知我啲高科技同埋潮啲噶嘛？我谂住讲 Switch， 咁点知俾你啲月光宝盒抢咗？ 可以玩翻抢集添啫！我哋嗰啲足球小将 唔系嗰部嚟嘅 ，Switch 系而家咧可以摆到嗰个电视机嗰度，又可以攞出街玩嘅部机，可以拆两手只出嚟嘅。 你有我讲先，你 OK 阿边你呢啲几廿岁你唔明，我明嘅。 你新时代 系啊，即系新时代你唔明嘅。 有咩 game 咧？ 唔系，你听你问 下讲。 嗱 ，Switch 咧。是任天堂最新推出的游戏机，咁佢嘅卖点咧就系讲紧话咧，佢系家用机同呢个手提游戏机咧合二为一嘅。咁点样合二为一呢？就好似头先 M J 咁讲啦， 手指拆出嚟， 你可以拆出嚟就当呢个手提游戏机咁玩啦，亦都可以佢有个类似即系有个盒仔咁样，你可以拆翻落盒仔度，即刻出翻落到电视画面度嘅。咁即系当然佢出个都系高清画面嚟嘅， 冇错。 系啦，咁咧佢出咗几耐到咧？一个月都未有。部机一个月都未有。 O K， 三月头出嘅。 玩好多次咯， 系潮人冇办法。咁跟住 个 game 系咩 game 咧？ 暂时出咗，其实任天堂啲。傳統 game 咩《薩爾達傳說》啊，炸彈人啊， 炸彈人係咪即係我識玩嘅方 塊 啊？係，方塊咪四個人玩嘅咩？ 你可以一個人玩嘅，你永遠都有單打嘅。我想講 ，OK， 俄羅斯方塊都有嘅。 俄羅斯方塊係對打形式嘅，都係 啦。 哦，即係好似係啱啱上前幾日玩嘅呢個， 即係你玩呢邊， 普龍石豬咁。 你玩呢邊贏咗幾多，嗰邊會咩嘅？嗰邊出現翻嘅。 係啦，同埋勇者鬥惡龍嘅無雙啊， Metal Slug 咯，都有啊。 係啦，咁 Metal Slug 佢就係佢班狗，即係佢係。 舊機嗰即係舊 game 嚟嘅，佢俾你 download 翻啫。但我頭先噏嗰集係真係新 game 嚟。 哦 ，OK OK OK， 因為我玩咧，我玩月光寶盒咧，我第一隻玩嘅 game 咧，又係 Metro Slug 喎。咁啊，跟住玩啦，打爆機啦，好開心啦。咁跟住嗰一日，我個 friend 就攞個 Switch 出嚟玩，我未試過係插電視玩，我仲係攞住嚟喺街嗰度玩咁樣。咁啊，跟住攞出嚟玩，日式都係玩 Metro Slug， 我嗰啲關嗰啲嘢所有都係一樣嘅。 其實嗰隻 game 咧叫 Metro Slug。 Metro Slug， 我嘅即英文，英文 唔係即大家。 唔多啊！大家講，大家明， 強個心話啫， 理解嘅，理解。 係點樣玩 ？Mad Mad Slug 啊， 好 OK 啊， 係咪即係我哋嗰日都有玩？ 有啊，係啊，係啊， 坐落嘅泰德度嗰個。 好過我哋嗰日個 friend 話 Metal Gear 啊 ，Metal Gear 係啊，佢話 Metal Gear 點解仲過分啦？ 要起碼我哋嗰日都 con 咗好多隻先爆機 嘅，三隻有冇爆機？三隻有爆機。 任 con 啊嘛， 係任 con 嘅， 任全啲啊嘛， 入落啊 MJ 嗰個人人有功練個前欄嗰度咯，係啊，都幾好玩。可以玩翻呢啲咧，即系讲翻月光宝盒啦，可以玩翻啲三国志啊。以前即系个 game 应该叫吞食天地， 吞食天地系啦， 系啦，即系 赵云啦、魏延啦， 五虎将，但系唔知点解五虎将系冇咗马超变咗魏延啦。咁啊，呢啲游戏啦，仲有我哋玩嘅街霸啦，系啊。但系你讲开个泡泡龙喷波嗰个冇咗嘅。 泡泡龙喷波个揾唔，我未揾到啊！ 佢有几多只 game 啊？ 佢有六百几只。 佢六百几只系咪有三百？ 好多重复嘅，好多重複。 街霸都有成卅只咁滞。 街霸我中意玩嗰个，佢哋唔中意玩啊！ 成个画面都系 成画面，你高啊！你高啊！你 我细个玩上三楼， 唔知叫咩东方不败啊，葵花宝典版。 东方不败版 系啊系啊，个苏联佬劲快啊，咩左右左右。 苏联佬喺个半空嗰度不停咁样咁样喐嚟喐去咁样，做乜嘢？ 系啦，点解我哋咧今集讲咁多游戏机咧？又講 Switch 啦 ，Switch 都好犀利喎 ，Switch 咧話嚟緊即係有 iBand 咧，有 iBand 預計佢應該總會即係總共會賣一億部，即係嚟緊可能呢幾年會賣一億部。 我又睇唔到佢吸引力喎，講真。 佢嘅吸引力咧就係咧嗱，佢係完成咗我細個嘅夢想就係咧。我屋企打打下机，我想屙屎嗰阵时候，我可以抽出嚟喺厕所度玩，跟住我出街，哎呀死啊约咗人啦，我又可以搭紧抽埋清埋出屋企玩， 系 玩 同一只 game 大咩？ 大 你一日屙好多次屎 咁，咁我出街噶嘛？ 出街仲打机？ 出街咁搭车噶嘛？ O K， 系啊，你宅男啲你唔明啊，咁跟住系啦，咁系啦，咁所以咧， 但系我觉得一部游戏机成唔成功，其实取决于个 game 吸唔吸引，唔系部机本身嘅问题。 其实咧，同意嘅，同意阿 Win 嘅，但系我觉得系相辅相成嘅，相辅相成嘅。佢本身佢可能有呢个卖点卖得好，又吸引多啲 game 厂帮佢出 game， 系啊系啊。 咁跟住咁多啲好 game 出，咁就多啲人买，啲良性循环。 良性循环系啊。即系你嗰个 platform 咁好，咁我啲 game 咪摆埋落你度咯。 系 platform 唔得嘅，我几好嘅 game 都唔摆嚟啊。 系啦，咁咧今集咧，好啦，我哋入咗正，我终于可以入正题啦。 讲下啲强国有咩 game？ 系啦，我哋讲强国游戏机啦。咁咧，强国游戏机咧，我唔知道大家由细到大有咩印象啦。我由细到大印象就系咧。嗱，依家一定唔係嘅。咁但係咧，我細個嗰陣時候，我最記得我嗰陣時候翻廣州九十年代頭啊，我好 你帶部 Game Boy 翻應該好受歡迎。 我唔講 Game Boy 先，我其實九十年代頭喺廣州、深圳已經有機鋪嘅，但係佢啲機咧往往係比香港慢幾年， 五至十年，係 啦，慢幾年嘅。 系香港最新嘅啲機就 係，因為大陸咧，嗰當年咧，廣州啊，包括個，我記得我嗰陣去雲南啊，機鋪已經好少，同埋佢啲機鋪咧係好。好簡陋嘅，喺個水泥房裏面咧，即係啲牆都冇黐咁樣，就純粹部機喺度咁樣。 啊！但係我喺啲大城市，我見過一啲靚少少機鋪喎，大佬。咁即係佢打嗰啲機，冇小姐嘅，冇小姐。佢玩嗰啲機，即係都係 OK 嘅，即係個跟 打飛機嘅， 跟打 VS， 唔係 Condom 啊，跟打 VS， 跟打 VS。 啲人都有跟打啊！ 我玩過啊， 九十年代， 我唔係講九十，我講早啲幾年，啲幾年，咁啊九十年代冇， 加九十年代。 有大波，九十年大波， 康达同埋 可能系树根个根咧， 唔系九十年代，因为康达都冇， 可能树根个根咧根抌 咁样。 我想问下出差达人，即系阿 Win 究竟有冇喺其他除咗我哋净系识到广州、深圳，其他地方系咪都有好多机铺噶？ 嗱。 呢一两年咧，我真系冇去过机铺，但系记得一零年咧，我同我当时有同事出差咧，咁去机铺咧就系，我记得喺苏州观前街，咁咧步行街好出名嘅观前街，你一讲观前街就知嘅，咁啊嗰度有一间机铺啊，都系一个全国连锁嚟嘅，叫唔知小红定唔知汤米红， 小红系唔知人名嚟啦， 汤米红定唔知乜嘢嘅，因为打机，咁我嗰个当时嘅同事咧就好中意玩射枪游戏嘅，咁对于射枪咧，仲系嗰啲画面起格嗰啲嚟嘅。 OK， 咁呢个射枪游戏本身就已经系小弟最嘅案嘅。我玩入咗唔知几蚊玩下嘅时候咧，跟住扑街，我已经死晒啦。跟住唉，算啦，我有啲头晕，已经开始有啲头晕啦。咁我又唔玩啦，睇我个同事玩啦。佢再玩咗大概五分钟到，扑街我就走咗出门口呕啦。因为啲画面因为我接受唔到嗰个咧，第一身做一个主角咁样。 反而我又系嗰两年，我试过喺海南岛同个朋友一起打机咧、反而玩嗰啲 game 又 OK， 即系都系新 game 嚟，即系大家我哋都玩得好开心。 你个朋友应该系异性朋友咯，你玩佢同佢玩，你都玩得好。 唔系，即系总之大家玩得好开心啦。 即系网吧教上网嗰啲咧，其实上网就有一个次要嘅，你教读书都得噶。 教你用 mouse 、你玩咩 game 咧？嗰阵话翻转头， 玩嗰啲咩？嗰啲太古之达人都好得玩噶。 捉住隻手打鼓， 太古之大都得玩噶，系咯。 但系而家即系包括国内嘅机铺咧，基本上都已经冇乜咩特别。 式微咗啊， 系咪都好似香港咁样变咗赌档？ 变咗噶啦，因为我应该系几个，我湛江嘅啊，唔系湛江，我喺韶关，应该呢半年里边噶啦，去韶关嘅时候，咁话说系点？应该夏天嚟嘅，咁我导航咁样想搵间书局买书，咁啊点知屌咧行到嘅时候执捻咗，咁啊唔知导航点嘅时候咧仲喺。咁一路行得好差熱，咁以我即係由細長大咧行下熱咧，就希望揾間機鋪入去，睇下人打機又好，自己打機又好，涼下冷氣。 要、 okay. 一入到間機鋪，梗係冇人嘅，跟住喺機鋪裏面諗住，求其入兩蚊玩下啲咩足球機啊，或者咩都，點解裏面全部都？依家系咩潘金莲嗰啲唔知咩？ 哦，即系打野嘅麻雀嘅除衫嗰啲。 你冇嗰啲添啊，已经系嗰啲咧，类似系老虎机咁样揿掣，跟住 即系香港嗰啲啦， 系啦，同埋嗰啲咩捉鱼钓鱼机， 香港嗰啲一样啦。 完全系香港嗰啲啦，你就揾唔到嗰啲咧咩？virtual tennis 啊，virtual striker 啊，啲全部 麻雀都冇， 系冇啊！ 我哋翻嚟，即系我讲想讲少个历史之外啦。 OK， 30年代有， 唔系我唔三十年代，大家。强国第一部引入嘅游戏机系边部？ 唔准谂，即刻答！ 唔准即刻答！如果答唔答唔到，就食饭。 O K， P C N 剪，求其揾答案出嚟啦！ 任天堂， 好啦，阿边个啦？啱啊，所以阿 M J 请我哋去食饭。 冇啊 ，P C N 剪系快啲入去。 任天堂早啲嘅部机，佢任天堂入去91990年入去嗰阵时都未出 P C N 剪咁滞。 9199未出。 1990年。 九零。 其实用小弟问一下咩系 P C N 剪 ？P C N 剪系嗰阵时 N E C。即系日本厂 N E C 出一部游戏机嚟嘅，系啦，咁就 街霸一代咪 P C Engine 咯， 系咩？ 系咪街霸一代系由街机移植个 P C Engine？ 系啊，系啦， 咁佢但系 P C Engine 个年代咧就系红白机之后 ，OK， 红白机之后。跟住出 PC Engine， 跟、 okay, 住出世界五代，跟、okay, 住出超人。 O、okay, K， 总之我就见到 PC Engine 89年就喺深圳出现。 应该任天堂最早嘅，任天堂应该系1980年嘅时候嚟香港， 应该都引入。任天堂早嘅， 系啦，90年入大陆， 即系都慢香港4-5年。 但呢个引入大陆系所谓官方引入啦，系咪啊？ 官方引入即系正式引入， 即正式缴交呢个嘅关税入 系 啦， 系啦。但系人即系， 因为我记得咧，当其时嘅任天堂香港卖好似都500-600一部。对我嚟讲系好 细个，好细。 我其实都系未出世嘅。 我都未出世，但我据我所知嘅资料咧，任天堂啱啱入大陆卖嗰阵时咧，卖1500一部，1990年喺大陆卖1500人仔。 哇，好似 千蚊人仔，其实对翻港纸当年可能都系几百。 唔系，我唔对人仔先啦，唔系我唔对翻港纸先啦，我就系我。如果我冇记错啦，呢啲听众可以指正啊。嗰阵时可能你大陆你普通一个翻工， 九十年代应该系200-300 系咯，90年 人工应该200-300。 系啊，咁所以咧， 富豪嘅享受 系，即系所以可能你随时做成年都 买唔到一部， 未必买到一部，即系应该买到嘅。你成年不吃不喝咁，好似即系好似买楼不吃不喝，你明几年咪买 出 咯？ 任天堂啊， 咁啲 game 都仲系当年即系卖香港几年嘅，咩可能猫宝兄弟、 猫宝兄弟啊、泡泡龙啊。 即系圣斗士啦， 系嗰啲咁嘅。 MJ 最中意玩嘅足球小将啦， 系、啊。所以嗰阵时佢哋应该系见到香港人玩游戏机就觉得哇好摩登啊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嗱，我又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啦，就系咧嗱，咁任天堂贵啊嘛，你正版任天堂卖1500啊嘛，咁咧就所以出咗好多山寨机、山寨任天堂出嚟嘅，例如。咩小天才啊？ 哦，呢度有印象， 我冇印象， 好似香港都有卖。 有香港人有，香港人有。我嗰阵时仲有个。有个小学同学同我讲，我有先小天才噶，我以为佢有咩咁威，你去买翻翻版机。 但系个 game 系咪一样先？ 都系嗰啲 game 嚟，其实 即系唔会话变即系阿 Mario 咁样变咗做阿喜羊羊咁样喺度跳。 冇嗰时有咩喜羊羊啫？咩小天才 变咗第二 仲难啊？仲难？你讲嗰样嘢仲难。 同埋嗰阵时有部叫小霸王嘅大陆。 即系可能大陆都词典类似快易通嗰啲， 快你个头啊！游戏机我近啲今集佢系戏机咧，讲咩词典啫？ 唔系，可能快易通咧都有个翻版，又系叫小霸王。 系啊，是好似 排除呢个可能性。 真系噶，但系啲 game 都系一样的， 都系嗰啲 game 嚟嘅。 哦， 即系其实都系玩埋嗰啲72合1啊，108合1啊，但系 依个72合1、108合1已经系好后期 的。唔系72合1，你其实你80年代有噶啦，呢啲。 小霸王呢啲系咪入带定系 入带？ 唔系入磁碟嘅。 入带，全部入带嘅。 嗱，我记得当年香港任天堂后屘发展到系有磁碟机， 系， 跟住又唔知咩金手指。 嗱， 超级任天堂， 超级任天堂再 好，我唔错晒，但系我矫正翻少少就系咧。任天堂红白机嘅磁碟机咧， 小霸王好似系红白机嘅老 翻 嚟嘅， 系咯，啱啱咪讲红白机老翻啦，系咯， 入嚟改嘅矫正我哋啦， 系咯，红白机老翻咯，系啊，冇错，任天堂嗰个磁碟机其实系正版嚟嘅。佢有一部正版，真係任天堂本身有真係出個部閃機。 我唔記得喺樓下文具鋪可以抄隻 game 2蚊咁樣。 係係 買餅帶好似要舊機。 就因為佢用磁碟，所以好容易就出老花。 Exactly 係。 係啦， 都知 係啦，容易出老花。咁同埋嗰72合1就擺到明，一定係老花嚟㗎啦。同埋72合1咧，72隻 game 入邊咧，我諗至少有30隻係重複嘅。係啦， 當年玩呢啲 game 咧，尤其是磁唔係磁碟，尤其是帶嘅時候咧，大家有冇經歷過拍上嘅時候？唔得咧，就拍翻 要吹啦， 吹啦，吹 几下， 跟住过啦，落去。跟住仲有暗黑版 Mario 啊，咩嗰啲咧？ 暗黑版 Mario 冇玩 過。暗黑版 Mario 咪即系本身 变咗黑色嘅啫， 变黑色咯，变黑色嗰啲画面，嗰啲云变咗红色咁样，咪变暗黑版 Mario 咯。版数点样过关系一样嘅？ 可能会有啲笔咯，即系可能有啲漏洞位，你唔知 道。咩爆咗机未嘅？白旗当年呢个 Mario 一代。啊！第一代好难爆机，第一代好难爆。 屌你！网上面有条友用3分钟唔使爆咗机， 屌嘅， 对唔住咯。呢个 有秘技啊！ 呢个我咪老 3分钟唔使有冇睇过世界纪录？ 我睇过， 对唔住，我咪老人家呢个。 有冇睇过？我反而有对深刻印象咧。讲喺 Facebook 有深刻印象，有个超难 Mario 咧，有冇睇过嗰条片？ 咩系咪跌行路直接 周 围又会死啊？ 周围都系暗症，无端端跳过一个由呢个就倒跳。我睇得到咧，中间又有嚿砖喺中间隐藏砖喺中间，又跌死啊！嗰个。嗰个玩有玩过，爆唔爆机啊？ 冇玩过，我真系 冇人爆机咯。 咁其实去到后屘咧，甚至去到 PlayStation 年代同埋 Xbox 年代咧，其实咧。都系有出一啲有啲咁嘅山寨版游戏机嘅，嗰啲好得意嘅，我哋嗰阵时卢需要成日见到嘅。你咧，你个佢面嗰阵系 PS2 嚟嘅，但系入边任天堂嚟，都搞鬼啊！ 咁 即 系 game 咪入咩 game？ 插袋咯， 即系插嘅袋都系任天堂。 即系本身 面系咩啊 ？PlayStation， 即系佢个样咧，成部系 PlayStation PS2 嘅样咯，即系黑色一个盒。 PlayStation 入碟噶 ，PS2 入碟。 系啊，咁啊，咩佢样啫？ 咁跟住咧，你打开嗰个入碟个位咧。 佢有 个盖，跟住咧入边个位咧就插咗低入去，好正喎！ 系啦，你各位听众唔信咧，上网 search 查，我哋亲眼见过，我想讲。 定系两用噶，又可以打 PlayStation， 唔系 play 唔到碟嘅。咁我好肯定，我想讲 个名点讲点改啊 ？Play 天堂， 我唔记得叫咩名啦。 任 station 啊， 任 station， 任武行啲朋友嚟 嘅，系啊。咁咧，佢好多呢啲游戏机啊，嗰阵时。 O K， 因为咧嗰阵个年代嘅个背景嘅，咁咧其实PlayStation 系讲紧90年代未2000年左右嗰段时间 ，PS2 啊。PS2 啊，嗰个年代出嘅，其实2000年开始咧，大陆咧系禁咗游戏机直接进口，系啦，即系冇嘅，系完全冇嘅。 点解咧？ 话有人话佢咩 即系道德沦亡， 刺探国家机密嗰啲， 道德沦亡啊，嗰啲教坏细路啊，咩嗰啲朋友啦、啊、咁、跟住咧，所以咧就咁，你始终一系咧，你啲人咧有钱咧，我就真系买部水货机 PS2 或者 Xbox， 唔系收落嚟嘅 Xbox。一系咧，嗰啲冇钱啲僆仔咧，就买头先嗰啲。我都玩緊一樣，唔係一樣樣一樣樣啫嘛，做咩啫？依家我玩啲 game 唔同啫嘛，做咩啫？依家即係嗰啲咯。 OK， 係啊，咁呢個係有個時代背景喺度嘅。咁直到咧係15年先解禁啫。 2015年先解禁， 即係做兩年啫。 黐線，即係冇， 即係其實 即係冇解禁到。 有啲國內同事朋友買咩 Xbox 禁止唔到啊， 水貨嚟㗎， 禁止唔到， 嗰啲係港版嚟㗎、 啊。 其實咧有一段時間咧，即係甚至早幾年都係㗎、啊。其實到依家做今時今日都仲係，一間講下點解。大陸人都係咧嚟香港，好多人嚟香港都得買遊戲機。 嗯，我哋识多仲同识一个北京同事啦，旧同事啦都有啊。 系啊，咁咧，系啊，因为以前就唔俾港货入嘛，大陆，咁我一定要香港买，即系或者去台湾买，咁台湾佢哋难去啊嘛，咁咪香港买咯。咁点解依家仲喺香港买游戏机咧？或者买 game 咧？因为咧，嗱，其实依家你 PS4 或者 Xbox One 其实系我大陆版嘅，即系港货版嘅。但系咧，佢大陆。你依家我兴 online 买 game 噶嘛？咁、你即系你大陆嗰、那个 佢 online store 博咗嚟， 佢有 online store， 佢大陆中国版 online store， 但系佢好多 game 都唔俾买。 哦，咁一般我哋玩嘅 FIFA 啲应该有得买， 嗰啲有，嗰啲有，但系好多 game 唔俾，即系例如讲紧话 GTA 咯， 之前有只 Battlefield 咁样，嗰个 Battlefield 嗰啲打仗 game 嚟啊，各位听众，咁佢打仗 game 其中一集咧，佢系用上海做背景嘅，哦，跟住打到上海啲东方明珠塔，砰咁成个爆咗嗰啲咧，系啊，咁你嗰啲你咪禁咗咯，咁、你咪禁咗，咁跟住你唯有咧，就算佢哋开 account 咧，都对开港版或者台版 account。即系佢个 online store 买 game 咧，你系嚟嚟香港买，咁基本上咧，佢大陆版嘅机系份人问津嘅，你明明我俾差唔多价钱，我点解买部英国版啫？ 但系佢攞翻大陆玩都玩到嘅， 玩到， 即系 玩到 online 咧 ，online 上网都玩到， 玩到，但系可能即系上边啲网络质素始终差啲啦， 好差系， 差啲，所以咪成日叻机咯，即系成日所以叻机意思系讲紧话，即系好窒，好窒咁样咯，系啊，咁咧呢个解禁之后咧，其实。有一班有心人，中国咧都出过一部游戏机，叫战斧 F 一，劲啊！呢部又系个，个名好 劲咧， 从来冇听 过。系一五年出嘅呢部 game， 一五年一六年，一五年应该系。 战斧 F 一，系有啲咩 game？ 好犀利， 中国崛起啊！ 嗰啲导弹咁样系咪？佢呢部战斧 F 一咧，嗰阵时我都注目过。嗰阵时咧，我即系身为一个，我唔系外国移民顾问啦，我都有外国嘅求救生还者咧，我都好感动话，咦？中国终于有自己游戏机啦！咁咧，原来咧佢入边嗰啲 game 咧，系全部都 Android 嗰啲电话 game 嚟。 最仲有贪食蛇添，可能仲有 Loki 系贪食蛇，可以慢慢玩。 Android 电话 game 最好玩喺边个 game 啊？我想问下。 我唔知啊，即系我唔知佢系咪所有 game 都兼容到。 Android 嘅电话 game， 即系好多嘅，有请有。 你真系问我真唔知。 其实有好 game 嘅，但系我唔知系咪所有 game 兼容到。 训练咯，好玩咯、 啊。训练应该 iPhone 嘅 game 嚟嘅，严格嚟讲。 咁当然好快就死咗啦，咪你买部咁嘅嘢翻嚟咁咪。 佢全国销量唔知道有冇四部咁 样。玩咩啊 ？Joy Something，Joy Something。 张新平，你仲要上网发到俾朋友先得， 发到嘅 系啊，咁系啊，系有部咁嘅嘢，咁所以其实依家咧，甚至咧，大陆有啲系游戏公司咧，嗱，其实有啲咧技术系 O K 嘅，甚至有啲大厂咧，即系例如即系有咩游戏机嘅大厂咧，即系 game 嘅大厂，未机嘅大厂 ，game 嘅大厂，例如有个叫 E A 啦，即系出 FIFA 嗰间，咁佢喺 Electronic Arts 系啦 ，Electronic Arts 或者有一间叫 Ubisoft 啦，叫育碧啦吓，叫做 Ubisoft 都好大， 好大， 好多 online game 都。网手游啦，佢哋叫做手游， 手机游 系啦，唔系手游。 手游我知你成日玩嘢。Ubisoft 咧就喺上海直情系有个工作室嘅，系啦。咁其实佢呢啲咧都有一个即系分公司系内地或者大即系强国咁样样。 但有冇强国自己嘅品牌咧？呢啲都系即系国际嘅邪恶企业系进驻内地啫。 做中成嘅企业咧有玩过一啲咧，之初初买部嗰啲咩 Samsung 咩 Tab。嗰啲咧兩三年前咧，咁啊翻到大陸咧，諗住有啲咩叫咩應用寶啊 ，download 啲 game 嚟玩，好多佢個 Apps， 我哋叫 market 啊嘛，如果 Android 叫 market 啊嘛，咁啊 入邊叫市場， 係佢哋叫應用寶或者叫 嘅市场都得。你可以 download 啲咧，佢好流行咗排嘅咩塔防游戏啊，即咩叫塔防咧？就系 即系你守城嗰啲。 系啊，守城你就要起啲嘢，起啲嘢喺度咁样塔防游戏咯。 以前天下太平嗰啲原理。 有少少唔同嘅，你要起譬如起个弓箭手喺有一个版图里面，你起边个位咁，防止啲人冲入嚟你嗰、那个，有少少似呢个Vampire and the Prince 啊，嗰个叫做即系僵尸与植物。 哦哦 ，Prince and the Soul Zombie， 系啊系啊 ，Zombie 啊，系 真系好远，我都唔知咩咩， 真系你都估到。 咁有少少 ，Pan vs Zombie， 即系植物斗僵尸 vs Pan vs Zombie。 唔系，我哋早一轮咧，我哋Pokemon Go 仲好流行嗰阵时，我哋咪讲过西游记、 山海经 Go嘅，喂，嗰啲系咪内地 收失咗啦？收咗皮。 你唔好理嗱，嗰啲都系一啲内地自发研制吓，你佢个策略方针唔讲啦，系咪抄人哋唔讲啦？都系啲自发研制嘅一啲 game 啊。 但我哋笑咗咁耐咧，咁我呢两日睇咗单新闻咧，就好劲嘅。全球收入最大游戏公司嘅即系边间 ？Konami 或者 EA 咯，应该系 EA 咯。 我哋净系识两个就讲真， 系腾讯。 哦，人多啊嘛，你知唔知腾讯最赚钱就系嗰啲 QQ 游戏？譬如买玩嗰啲佢唔知同博雅斗地主任系咪有 related， 但系好多人玩嘅，同埋以前最早期嘅应该系 QQ 农场，跟住有啲人会系俾钱，唔知咩偷菜，我冇玩过啊，小弟冇玩过， 我知好听过， 同埋咧嗱，各位听众如果冇玩开游戏嗰啲咧，就唔好睇小个产业，嗱，净系有2016年啊，腾讯游戏个收入啊系$102亿。 系， 系啊，同埋腾讯咧，唔单即系其中一个就系手机游戏，即系头先阿边提过嘅，好多啲嗰啲人好似大陆佬烧钱咁样烧嘅。另外一样嘢咧，因为腾讯咧呢两年收购咗好多大嘅外国嘅游戏公司，其中一个咧好出名 online game 嘅品牌，即系嗰个游戏啊，就系 League of Legend。呢个 Legend 间游戏公司就系被腾讯收购咗，呢个咧系暂时全球其中一个最受欢迎嘅 online game LOL 啫，系即系简称。 我唔中意而家呢个咁嘅。 其实我唔中意玩手机游戏。 唔系而家趋势咧，系咧手机游戏嘅赚钱咧，同你平时而家以前玩游戏嘅赚钱咧系两样唔同嘅方向嚟噶。以前嘅游戏赚钱咧 就卖饼带俾你， 系佢娱乐性好高，好好玩，咁你就好多人去买啊，咁样一齐玩啊，咁样啦。但系而家手机游戏赚钱咧。好多时 候 斗买道具， 军备竞赛啊， 嗰、那个咩神魔之塔嗰啲咧，都系、其实都系即系买一啲嘢， 包括 Candy Crush 嗰啲都系 要你买俾 钱。足球小将系咪？ 足球小将都系啊，而家就手机游戏 好似买咗唔少钱。 我六年前玩过一个足球小将游戏，咁啊 系网上版， 网上版定网页版？ 但系我强调翻啊，我头先讲只 League of Legends 咧，即系其实即系中文叫英雄联盟，唔系手机游戏嘅，嗰个就系电脑玩 online game， 即系佢系即系评选。选为一个全球其中一个最佳嘅线上游戏嚟，即系好多人即系都系烧银纸烧落去嘅。咁但系即系佢个游戏，即系佢又唔系明屈你钱嗰种，佢真系个游戏性系好强嘅。咁你腾讯就有钱啊嘛，系咁你股王添啊，直情佢系 希望个 咁样就买就真系即系成个品牌买咗，咁我就经营呢个 League of Legends 已经赚好多钱啦。 咦，咁我见 MJ 头先讲咗足球小将咧，其实我细细个都好中意睇嘅。你玩过足球小将同我细细个都话睇嘅足球小将系咪真系类似咁样玩？玩法大智慧啊，小智强。 Exactly， 我哋就系因为细个中意睇足球小将咁嘅玩啦。以前玩嗰足球小将，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嗰个记忆啦。揿啲指令嘅，我可以揿下大智慧。 射波嗰个日文，我唔记得好似有个沙字咁样，三点水咁样嘅。 好似嗰个射波咁样，咁啊出住记啊咁样。咁而家都系。咁但系咧，嗰个游戏咧，我初玩都系谂住玩噶嘛。咁但系去到后期咧， 咩唔系谂住玩嘅咩赚钱？ 完全唔系玩嘅，完全系大家斗攞个高能力值嘅人。你斗货金，譬如话有个今日出咗个能力值去到80嘅大智慧， 即系会有咪好多个大智慧咯，有能力79嘅， 有廿几个大智慧。 你嗰度有几多个大智慧 我谂真系有廿几个600人。咁咧又跟住听日咧就出一个150嘅大智慧，跟住出一个180嘅大智慧，嚟嚟去都系大智慧或者其他球员啦咁样。咁边一个游戏系 变咗第二个方向 大家货金 斗货金系啦，一系咧就大家都系大智慧，咁但系咧大家就斗射得入嘅波多，咁啊唔系技术嘅，大家可以斗，譬如大家都射十球，咁你射十球入十球你赢啦，咁但系唔系，原来我可以拣我俾多啲钱射廿球、射卅球、射四廿球、射十五廿球，咁啊即系大家又系斗货金嘅游戏咯。 系啊，咁所以咪赚咁多钱咯。 系啊，咁啊变咗游戏性系两系第二样嘢嚟噶，你可以用你嘅钱去补过你的技术，而而家好多游戏都系 咁样， 都系向呢个方向。咁係完全冇玩，我哋點解玩得咁開心啊？因為完全係娛樂性做。 以前嗰啲遊戲呢就簡單講就係單機版嘛，就淨係可以淨係對電腦。其實個娛樂性都好好玩。 好高、 啊。好似我哋細個玩咩雲斗羅咁樣啊，上上下再邊，跟住真係好有娛樂性，新接龍啊。但係而家就完全冇。 今集時間有限啦，我哋有揾集呢講一講呢個遊戲機嗰啲發展。係啊，即基本上都好多嘢可以，即係好多可以講嘅。好啦，咁就各位聽眾，如果對呢啲遊戲機有興趣，咁當然即係首先繼續聽下我哋強國生還者先啦嚇。 做咩你賣 game 嘅咩嘢？可以揾小弟八旗賣遊戲咁樣，你講咗好似 我係外國遊戲顧問八旗。 咁其次有興趣嘅，大家 FB 可以問啦，即係大家傾下偈咁樣嘅。係啦，咁今集時間咁差唔多啦，又 好歡迎下集見， 拜拜，下集再見。